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蓄水。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的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一边听段子一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昨天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开始呢用数字啊分组来介绍孩子们开蒙阶段应该掌握的一些基础知识的段落内容。昨天我们看到了三才者天地人，自然界里面啊，构成我们这个大自然的三个基本要素，素材、天、地、人。接下来这一句呢，讲的仍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而且呢，这数字还是三。三这个数字在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啊。我们列举很多东西都会用三来举例，我想根源可能在于道家最早提出的啊，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从三这儿出来的。我们中国古代举各种各样的例子啊，都很喜欢把三个放在一起来进行列举啊。昨天咱们说三才者天地人啊，咱们中国还有说法说这个三宝，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啊。咱们要这个尊重我们身边啊三类需要尊重的人，三尊，哪三尊呢？君亲师。那么常听相声的朋友可能也更熟悉我们身边啊一些这个民谚俗语，讲我们一些城市或者说地区，哎，有三宝。咱北京来说，北京三宝哪三宝啊？文化风景语音好。那旁边隔着240里地天津卫呢，有三宝，鼓楼、炮台、灵顿镐。往南去，保定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啊。往东北，人参、貂皮、兀了草，全都是合辙押韵的，反正都是三个一组来举例。而三字经我们看啊，下面的段落在三才者天地人之后介绍的呢是三光者日月星。字面的意思很好理解啊，我们自然界如果刨去人类我们点火，今天可以说用电啊去发光以外，自然界里稳定的在那亮着发光的就这三样，日月星，太阳月亮星星。但是今天我们科学普及程度很高了，小朋友们也都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很多小朋友都知道啊，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太阳这是自己发光，月亮虽然到晚上看着很亮，但它呢是反射的太阳的光，月亮自己本身是不发光的。星星呢也是一样，要区别对待啊，漫天这么多的星星，大多数都是恒星，那是人家自己发光的。可是呢，在咱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个星星里面，有5颗啊，它不是自己发光，这是太阳系里的5颗大行星。 金木水火土啊，咱们起这名字，当然后面还会提到它和五行是有关的。离太阳最近的水星呢，不是很容易能见到，因为它离太阳太近了，总是淹没在太阳的光芒当中。那么金星呢，咱们中国自古就有说法啊，冬有启明，夕有长庚啊，早晨起来黎明前有启明星，晚上的时候呢有长庚星。古人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绕着太阳两边走，知道它们和满天的这个恒星是不一样的。那会儿虽然还没有我们今天说太阳系的概念，但是我们的古人啊，以前我们研究天文历法的这些古代的天文学家们，通过他们的观测，实际上已经对星体运行的规律啊，有了很深入的认识。那么在我们给孩子进行开蒙阶段教育的时候，当然不会讲那么多细致的知识，在古代啊，但是要告诉给孩子们三光者，这也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光明的三样基本的东西，太阳、月亮、星星。那么今天我们的孩子其实幸运的多了，历代先贤整理出的、总结出的这些知识经验，我们现在其实小朋友们年纪很小啊，就都已经知道地球是圆形的啊，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呢围着太阳转，我们地球上的能量都是太阳给予我们的，等等这些知识，在古人啊，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那可能是需要用毕生的精力去探求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们，这已经幸福的多了啊！就是天文馆呀、其他的一些科普机构，那都给孩子们讲着这些知识。我们更应该呢，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能够为我们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啊，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今天我们再去读《三字经》这样一部儿童蒙学读物的时候啊，应该告诉给我们的孩子们的。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也有专门聊天文的。不过中国古代所说的天文呢，其实和我们今天科学上讲的天文学的这个含义呢，有重叠啊，但不是完全吻合。在咱们中国古代提到说上知天文俯察地理的时候，所指的这个天文，其实呢是讲了我们从星星啊，我们说这个宇宙太空这个层面，到我们地球的大气层这个层面，我们今天所说的气象学范围内的很多知识，在中国古代可能统一被归入到天文里面。啊，诸葛亮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他的本事在哪儿呢？一方面夜观星象啊，哪儿掉颗星星他知道谁死了，但是这个是有这个迷信的色彩啊。我们今天知道天上掉颗星星那是流星啊，太阳系里面这小的这些天体划过大气层，剧烈摩擦燃烧啊，发出亮光，这个和谁死没有任何关系。但诸葛亮这个仰知天文还体现在一个地方啊，他能借东风，赤壁之战的时候就指着他这个啊，帮助周瑜取得了火烧战船的这个胜利啊。这对气象的了解在咱们中国古代也归入天文，所以我们传统相声当中有一段天文学讲的呢，其实就是包括今天的天文和气象知识在内的一些歪批、歪讲、歪说。我们下边啊，就来一起欣赏一下这段传统相声。为您表演的是咱们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李金斗先生和陈永泉先生。 您是相声演员？ 对。 认识我吗？ 你 啊， 不认识。 连我都不认识。 嗯， 行了。 嗯， 行了。 怎么了？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哦， 互相认识认识。哦，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呀， 嗯，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哦，天文学家。 对对对。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嗯。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

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是北京时间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传，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那儿，跟我来您那，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在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之后啊，《三字经》用了这么几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又一个和三有关的我们必须要去掌握的这个知识点，什么呢？三纲。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啊。我们说三才者天地人两句结束了，三光者日月星两句结束了，唯独这三纲者，这不是两句就能概括的，他讲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其实我们提到三纲，大家知道，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中国古代跟三纲挂在一起的称谓，固定搭配的这个词组有好几个，有说三纲五常的，有说三纲六纪的啊，引申出去还有说这个女子要讲什么三从四德，其实都跟这个有关。但我们说虽然三字经是一位儒家的学者编纂的儿童蒙学读物，但是儒家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三纲这个概念是不是孔子提出的呢？不是。是不是孟子提出的呢？也不是。是不是荀子提出的呢？我们认为这几位继承儒家思想大成的人是他们干的吗？都不是。那么是谁干的呢？这件事情啊，咱们今天按下不表，咱们先不提啊。在我们的传统相声当中，讲述君臣关系的、父子关系的、夫妻关系的都有不少，咱们呀先拿一段讲述君臣关系，同时还捎带手也涉及到了父子关系的传统相声来做开篇啊。咱们边听着段子，在后几天的节目中啊，再就这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来做详细的了解。咱们下边啊，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为我们带来传统单口相声里的经典名段《官场斗》。这作品啊，以前还有一个名字叫《君臣斗》，只不过人们后来发现啊，这似乎不是单纯皇上在跟刘墉斗， 这里头还有两位臣子刘墉和珅之间争斗的故事，只叫君臣斗不足以概括，但是我们说这里面真的是讲了不少啊君臣之间关系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拿这段作品来作为我们这几句解读的开篇。 曲目为之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芦丝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好好好， 今天这段是比较熟悉的曲目，常听相声的观众您都知道，相声作品里边的八大棍儿，官场斗，这是相声前辈刘宝瑞刘先生的代表作。我说这段呢并无这个唐突前辈之意啊，我只是想跟人家学，这么好的段子我不想让他糟践了，没人说这段以后就没了，这个段子就得是一代一代的演员往下传。开山鼻祖穷不怕先生创作的段子，他的徒弟们学，学完了他的徒孙再学他徒弟，这么一点一点的学，一代一代的艺人去改，这个段子才能好。我们这代都不说，光听人刘先生是好，好你也得学着说呀，即便说的不如人家，那你也得演啊，你不演你再往下一代的相声演员呢，他都没见过，他都没听过，慢慢的这个段子就没了。所以说呢，我也把它翻出来，啊，挖掘整理，准备把它搬上舞台。到不了人家份儿上，我们后台有一位刘宝瑞先生的高徒，邢文昭邢先生，年岁太大了，他表演这种单口相声很吃力，因为这一个人说他太累，没有歇的时间，嘴里老得这么说着，70多岁了。我想各位也不忍再让他在舞台上老说这种长篇的单口相声，确实他身体也盯不下来。我让老先生也跟我说，我把这个段子呢搬上舞台给您表演。这个故事是清朝的事儿，大伙儿都知道，刘墉、和珅、乾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故事。君臣斗嘛，原来有叫满汉斗的，我觉得不好。为什么呢？满汉斗它只是单一的指的是满官和汉官的斗争，期间就没有乾隆的事儿。我觉得是和珅、刘墉、乾隆三者之间的关系。乾隆呢，宠爱和珅，他也帮着他，他也喜欢刘墉，所以说他们三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会更有意思啊，叫官场斗或者是君臣斗，这个更为贴切。甭管叫什么名字，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清朝乾隆年间，乾隆这个皇上大伙儿很熟悉，为什么呢？天天打开电视，这个电视剧里净演乾隆啊。但是乾隆是哪年生的恐怕各位不是很了解。乾隆生于1711年，他比刘墉大8岁，比和珅大39岁。所以说在电视剧里您瞧着和珅跟刘墉还有这乾隆这仨人差不多大，那是不对的，乾隆比他们俩人都大，活到89岁才死，那是高龄了。而且呢，总的来说乾隆是一位很不错的有道明君，姓爱新觉罗，名叫弘历，他是清高宗啊，挺好的一位皇上。可是据传说呀，他的父亲应该是雍正，其实不是，我也是听说啊，因为咱没瞧见过。有人说了，乾隆的父亲不是雍正，怎么回事呢？雍正啊 娶了这么一媳妇儿，玉贵妃，啊，挺好，两口子过日子。康熙还活着那阵儿，在康熙年间呢，有一位中堂姓陈，您不要误会，没有别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妃子跟这个中堂有什么这个不好的关系，没有。这个玉贵妃啊，很贞洁的这么一个女人，跟着雍正两口子过日子，娶了媳妇生孩子，这都是人之常情。生下来一小姑娘，这玉贵妃就不是很高兴。其实说男孩女孩都无所谓，你看现在这种社会，人有的家庭就喜欢女孩，女孩省钱，你生下儿子了得吗？现在生下儿子，从小把他养到大，再给他娶媳妇，给他找工作，没300万下不来。你生一闺女就不用了，对不对？你还能赚钱呢。而且你别人养大的儿子啊，娶了你媳妇之后啊，娶了 没说完呢， 娶了你媳妇的闺女之后，他这个他能孝顺你啊，别人把孩子养大了孝顺你，这是好事儿。可是那个年代不行，封建，生一姑娘，要是别的妃子生了一小子，他在当了皇上，那边立为太子，生太子这位肯定就得是皇后，那我不就偏了吗？我改西宫了，那不行，我得想主意啊，这玩意儿变也是来不及了。哎，听说了，陈中堂他们家那也生孩子了，生了一小男孩，报宫里来，我看看来，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赶紧报到宫里来，我瞧瞧。把这小男孩就抱到宫里了，瞧完之后换回去，陈中堂傻了，来，这很奇怪呀、啊，怎么变了？该有姑娘了，也不敢圆。这只是传说，那是真的是假的，我也不敢确定。乾隆皇帝呢，自己长大了也听说过这种事儿啊，我不是这个雍正亲生的，但是自己呢也没有细查。他不细查文武大臣，那跟人家有什么关系？你自个儿找不着你亲爹你都不管，我们问皇上，你是你爸爸生的吗？这不是人话呀，对不对？只是传说。乾隆是一个很不错的皇上，在他在位的时候办了很多的大事儿。那么说这个乾隆在清朝他算什么位置呢？他算正中间，一共13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他第七个，正中间。这个皇太极一个人占了2个年号啊，他在正中间，这就是好。您记住了，什么东西中间的都好，哎，在当间，它不是两头的。您比如说吧，咱们吃包子，这当间是馅儿，哎，吃饺子当间是丸儿，吃榛子当间是仁儿，吃橘子当间是瓣儿，你吃桃当间是核。这个核没关系啊，你把它砸开了，里边是桃仁儿，还是好东西。挺不错的一个皇上。在乾隆年间，乾隆身边有两位他特别喜欢的大臣，两位都是中堂一品大员，一品官啊，仅次于王爷之下，那还了得？一位满中堂，一位汉中堂。咱先说说这位满中堂，我不用多说，想必各位也都知道，和珅和世龙，整红旗，那官儿当得太大了。 和珅能耐大去了，到最后啊，自己一个人，据记载说啊，六部公行兵吏护理，他都当过尚书，那还了得。八旗兵的正都统，文华殿大学士，也有学问。电视剧里老说和珅跟弱智一样，不是那样。他要真弱智到那个份儿上，他当不了这么大的官。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九门提督，八旗兵正都统，一等男爵，赐八秃噜用号。怎么叫八秃噜？这是满洲话，就是勇的意思。官儿都当到这份儿上了，跟傻子一样，一点学问没有，可能吗？不可能，也有一定的才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和珅确实是贪官。常言说得好，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啊，确实是贪官。抄家府里搜出来的东西，都是珍珠啊、玉器啊、钻石，值钱的东西。和珅这么大的官，出身并不是很好。虽然说他是整红旗，但是啊，最早他也不是什么这个大官。你想，他的外号叫辣头，怎么叫辣头啊？他是啊，给皇上打这个气死风灯的这么一个小兵。这灯，您听这名字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能把这风给气死？你刮不灭他，打这个灯笼，自己个儿特别的小，而且每天一换班的时候，正好这蜡也烧的还剩一头了。他那个个头跟那个蜡差不了多少，大伙管他叫蜡头。矮到什么程度呢？参照何云伟。外号叫蜡头。到了后来当了中堂，这文武百官叫习惯了，同着他面不敢说啊，何中堂、何蜡头，我敢说背地里也管他叫蜡头。他在乾隆面前是最得宠的一位大臣，乾隆就喜欢他。那么说这么一个小兵，乾隆怎么会这么喜欢他呢？还是因为和珅聪明，会来事儿。乾隆宠爱和珅，他最早是个小兵，打的气死风灯，打的黄罗伞扇。黄罗伞扇是什么呀？皇上一出宫打那伞，还别晒着，给挡着阳光的。有这么一回，皇上想出去溜达，啊，咱们玩玩去。坏了，找这黄罗伞找不着了。那乾隆能干吗？皇上要出去，那跟我不一样。怎么着？找不着了？谁的责任？这些兵丁没人敢说话，谁敢承认？承认那就是杀头之罪。皇上真急，那就剐了。什么叫剐？凌迟处死，拿刀一刀一刀把你肉全片下来。没人敢搭茬。和珅站出来了，活的事儿，您别埋怨他们，是我弄丢的，我耽误您出门，您责罚我吧。乾隆一瞧，哟，出来一小个。你叫什么名字？和珅，整红旗。哦，你的责任，你知道你承认了你是什么罪名吗？知道，臣该万死。那你还敢承认？我犯了错，我就得承认。他们都不承认，就这儿耗着，那是对您老人家的不尊敬。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升官。你这皇上他这脾气你摸不准，你承认了他倒升你官，他说你诚实可信。和珅被升官了啊，一点一点的提升到了什么呢？提升到这个带刀护卫，保着皇上。怎么叫护卫啊？ 皇上在这龙书案以后，南书房这写写画画，啊，找两个妃子，啊，往那一站，弄张纸，让妃子躺沙发上，啊，戴一个蓝的项链。写写画画，得有人保护着皇上，万一来了刺客行刺怎么办呢？桌子这儿站着这么一位带刀护卫，保着皇上，和珅到这个位置上了。呵，皇上不光画画还写字呢，也不能老画，有时写字有时背书，反正呢和珅都陪着。来，据说有这么一回啊，乾隆跟这儿背书，背什么呢？背《论语》，《论语》这二十篇，群弟子记山言。背，啊，背。哎，突然有这么一句卡住了，下边是什么词儿？什么词儿？想不起来了。乾隆还轴，想不起来翻书看看不就完了吗？估计，我就愣想，那哪想得起来？愣想。什么词儿来着？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这种时候，想不起来，他越想想，而且还着急，哎，到底什么来着？就在嘴边上，想不出来。乾隆在屋里边来回的溜达，什么来着？一会儿天都黑了，一下午没想起来，一宿没睡觉还想呢，跟这想，想了三天没出，脸都黑了，就是想不起来。和珅实在忍不了了，把这下半句给提上了，给补上了。呵，太好了，你看一个武士啊，你看他还认字儿，还会背《论语》，真了不得。可是你给我提词儿，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臣该万死。知道是死罪，那你还这么干？我要是不说的话，我也就饿死了。我这样起码能拼一下。三天了，皇上，每天到点有人给您送饭，我们可没有啊。我再不说，我也就快饿死了。这么一提词儿，皇上又高兴了。呵，他还有学问，升官，一点儿一点儿的升官，到了他现在这个位置。刚才我说的那一大套。多大的官儿？一品大员。皇上就这么宠着他，也跟和珅有关系。还有传说说什么呢？和珅长得漂亮，乾隆喜欢他。不是说他长得都好看，再好看两个男人他能有什么感情？对不对？他没有别的想法。为什么觉得他长得好看呢？乾隆在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天天在宫里边溜溜达达的，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啊，给自个儿的母后请安啊，啊，给自个儿爹请安啊。这一天溜达溜达到后花园，呀，瞧见一个雍正的妃子坐在花园这儿赏花，呵，还挺漂亮，这是他的姨娘啊，不赖，我爸爸有眼力啊，岁数跟我也边上边下，赏花儿，我过去逗他，绕到人家身后头，伸出两只手啊，把人这个眼给蒙上了。蒙上之后还唱，悄悄蒙上你，反正有那么一歌啊，有那么一歌啊，这是乾隆留下来的啊，老歌嘛，老歌，把人眼给蒙上了。蒙上之后呢，这妃子跟这坐着，不知道是谁，拿手往下一扒他这两只手，回头一瞧，哟，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心里就不是很高兴，我是你长辈，你跟我开玩笑，跟我都讨厌， 一伸手把手绢拿下来搭在这扣帕， 讨厌。死鬼，很文雅，我跟你拼了。 强子都傻了，哎哎哎哎，咱们需要冷静，咱们需要冷静。我是向往和平的啊， 啊， 没有，当然我夸张了一下， 轻轻的拿手绢打了这么一下，这可不要紧。就这一幕让周围的人手底人都听着，都看见了。 哟，哎呦，哎呀呀呀呀， 全瞧见了。在宫里待着没事干，那阵儿也没什么娱乐，传闲话吧。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这个后宫是非多呀？就是这种传闲话啊。现代社会其实也是一样，单位里面，这个工作中，朋友之间，本来没事儿，这闲话一串，串来串去，就不定串成什么样了。乾隆这回赶上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先请您欣赏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听着段子解读《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同频唱，好人有福共分享。